对男人来说，最无能为力是在最没有物质能力的年纪，遇见了最想要照顾一生的姑娘。而对我们女人来说，可能最遗憾的莫过于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了等不起的人吧。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见过那一个让你错过的人。 却让彼此想逃跑。 你现在做的工作是你曾经喜欢的爱好吗？蔡康永说，不要随性的把兴趣变成职业，只是兴趣的时候不需要任何人点头，你爱怎么唱歌，爱怎么煮菜，爱怎么设计你的家，或者是投资股票，都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一旦把兴趣变成了职业，就需要遭遇每一个人点头才可以，兴趣就变成了一种任务，哪怕是花园都变成了战场。与其做喜欢的事情，不如做我们擅长的事情好了。 床是我倾诉的地方，抱你哭着到天亮、啊、你等待幸福的厨房，那次情人节晚餐却是我陪着你唱、啊、衣柜不算太宽，藏着你的甜，我们的爱很像，都因男人而受伤，却又继续碰撞。当天空昏暗，当气温失常，你用巨大的坚强。 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的同类，没有特别喜欢的，但是一说到吃的就会非常的有精神，非常的来劲儿。 就像是跟朋友一说到各种游戏眼睛发亮的时候的你是一样的。有的人喜欢的是衣服，有的人可能喜欢的是玩具，有的人可能喜欢的是鞋子、包包、口红。不管长多大，还是会有男人喜欢收藏小时候玩的那些手办，或者是帽子，或者是打火机。我们都一样，说起感动的东西，整个人立马就开心雀跃起来了。而这个东西瞬间像是自带背景音乐一样，就像是我们当初遇见他的时候一样，那一种欣喜，那一种喜欢丝毫没有改变。其实跟人相处也是一样的，遇到磁场相同的人会聊得特别的愉快，相反看见讨厌的人就内心翻白眼。每个人对待喜欢的事情不喜欢的事情可能都差不多吧。 我多想叫住你暂停，乍见霓虹消失半数，这刻心笑更静。剩下了我，剩下哭声，响声声说着这事情，却有谁人我肯听听，无声的悲叫声。我错，怀疑你错，心知不要谁判定，为何你我这么苦恼，我不能明当中究竟，像你不能明当中究竟。消失，我多想叫住你暂停，乍见霓虹消失半数，这刻心宵更静。剩下了我，剩下哭声，向星星说着这事情，却有谁人我肯听听，无声的悲叫声。

在学习关于未来，我没有答案，我无法承诺。 有一个词很流行，叫做小确幸。你知不知道所谓的小确幸是什么意思？说的是微小而确切的幸福，出自于村上春树在兰格汉斯岛的午后当中的一篇随笔。村上春树在文章当中写，他喜欢买内衣，把洗得干干净净的柔软的内衣像寿司一样卷起来，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抽屉里，内心会有一种满足感。这样的满足好比来自于偶尔做一些看上去根本没有意义却能给我们带来快乐的事情一样，比如说想要享受舒适的天气就放弃交通工具选择步行，或者是浪费半天的宝贵时间只为了读一本闲书，照顾几盆喜欢的花草。生活当中让人焦虑的事情太多了，还好我们还拥有随时在喜欢的音乐当中自由舞动的那一种快乐洒脱。不知道哪一些事情是你的小确幸，而哪一首歌又是你的小确幸呢？ 有多少人在旁边，我们都视而不见，彼此却忍不住的看， 声说要做你的唯一，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为什么还要再浪费时间不把你抱紧？够真心才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会拼命让你更满意， 想陪不陪太俗气，说爱不爱要问清，爱有我们自己决定，不必理，别破谁的眼睛。 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但是你的身边有人捧花总是拥挤，我凭什么一一打败情敌？敢大声说要做你的唯一， 我的唯一。 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为什么还要再浪费时间不把你抱紧？够真心才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会拼命让你更满意。 我只羡慕两种人生，一种是在转瞬即逝的年华当中及时地遇到了相爱的那一个人，另外一种就是能够不留遗憾地发挥自己所有的才能，特别是创造性的，你就会觉得这一生值了，就觉得非常的开心。不知道你后来有没有过上你曾经羡慕的人生。 山飘摇，雨和出轨，风花连绵，细雪纷飞，一路追随，一去不回，比肩并陪，风月轮回，落花不死人憔悴，心事只有明月窥，化作蝴蝶翩然吻过你的美。雁南飞，惊叹离人未归，孤星凝灭，只以你天为谁，几回望秋水，死生不 翩然吻过你的美。